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来九九八里，再来出去 啊！ 再来出去。 您这句就不像我要出去，像是轰我出去。 出去 啊！啊，出去啊！ 出去， 早出去不如晚出去， 早晚得出去。 怎么意思？这好像是我在这不受欢迎啊！ 哎，正下雨了，早出去。 哦，那还早回来，您放心啊。 对， 带着伞呢， 回淋着。 这像是祝福我呢，还是诅咒我呢？ 淋着就坏了，人家。 哦，您把坏了带出来，这个我带着伞呢啊。 慢点。 哎， 慢点呗。 不是要下雨，应该快点，早去早回啊。 你说这天儿，别那么着急下雨。 哦，那对那对，嗯，别让我赶上。 好了，今天咱们也玩够了，回家吧。 解散解散，玩 得来。您说清楚了，这个大阴天的没得玩就玩大雷是吧？ 玩玩他 啊，是玩 大雷， 不是玩去办事儿。 算了，不玩了，走了，快走了。 老小孩。 车辆出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出站，请您注意安全。 这我就别追了，都出站了，怎么下一 趟？哎，小伙子，小伙子，往后站，往后站，有。电视台的， 哎，您好，您好， 你也走不进车呀？ 啊，那这绿色出行这几天我 排队， 还没解释完，白说了。 车辆进站请注意，车辆进站请注意。 啊， 大人快车啊，大人快车啊！哎，还有两站到终点了啊！ 现在这个车快啊，几分钟就一趟。 你排队。 啊，是我这排着呢。 排队。刷卡，您把卡准备好。 准备好，您放心。 得嘞。哎，这是电视台的，照顾一下啊。 这有什么可照顾的？车上人还真不多，哎呀，我就坐这儿呗。哎呀， 哎呦，上车上车上车，哎呦，这点人多。 前面停车卡。 嚯， 哎呀， 前面上车，后面下车，往前走。 小伙子 啊， 我有点晕车 啊，怎么着？ 我能挨着这窗户坐，吹吹风吗？ 行行行行， 谢谢你好心人。 哎呦，我给您换个座，我就是好心人了。来来，您坐里头啊。哎，这是车上也是座够，关键是啊。 哎呦，热。哎呦， 这位这是 热，真热， 是真热， 热热热吧，你也热吧， 我热热热热热、 啊、看你一块也不小、 是是是， 哎呦呵，我这肚子没地儿搁呀， 啊，肚子没地儿搁， 哎， 放家里， 哎呀，哎呦呵，这都塌透，这劳驾劳驾，闪失啊，劳驾让一下啊，哎 哎呀， 哎 得嘞， 哎 嗨，这凉快多了， 哎， 小风嗖嗖的， 哎 什么人怎么上车跟着背心脱了？ 热，小伙子不是成心的，实在是太热了。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你看，不不敢， 你看脸上汗， 哎呀，别别， 你看我这短袖，这汗能溅哪儿都是。 哎，就别甩了，您就哎呀， 哎， 太不雅观了，这个， 哎呦， 这个男同志这个袒胸露背的， 哎， 这没法看，这。 喂， 不拘小节，我不爱看这边，我往那边看。 喂， 喂，还有鸭子。 哇哇哇！哎呦，我这晕车！ 哎呦，哎呦，别别，大妈您别吐啊！您往那头，哇，别看这头了，我再吐我一身。 哇哇哇哇！ 这上车怎么还带上带鸭子、家禽上 了？媳妇儿，你说，你说， 这俩人没吃药吧？ 嗯， 哇 哇。嗯，来， 呵，哎呀，哎呀，哎呀，行行，哎呀，哎呦，这俩人， 老贾，老贾，开点窗户，这 大 牙，哇， 亲到韭菜了，这怎么着？哎呀， 哎呦，这热，嘿， 哎呦，哎呦，这边不行，哎呦，这个 四脖子汗流， 哎呦，这闷罐，光膀子这边亲，哎呦，哎呦，不行，我这脖子这不好扭，往后看吧。刚才这蛤蟆就在这。你看这孩子咳嗽，哎呦，多大岁数呛着了？哎呦，这，哎呦，哎呦，我怎么坐这么一倒霉地方啊？哎呦，我这眼睛没处看，哎呦！ 啊，哪位同志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啊？ 哎呦，大爷，您坐这儿来吧，快点来救救我哎，大爷， 哎，来喽！ 下一站王府井。 哎，不吃，儿子到了，到了，走，下车。 媳妇儿，媳妇儿，走，咱下车了。 行行行行。 来，小伙子，喂，到站跟下车，咱换一下。 哎呦，